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86章，呢啲符咒啊稀奇古怪，如果唔懂门道嘅人根本上睇唔出有啲咩規律同埋古怪，墓道啊忧心死寂，都唔知通去边嘅。四周围都系啲咁样嘅诡异嘅符文，俾人哋有一种好巨大嘅压力。我系有一种奇怪嘅感觉，好似觉得呢啲符文系有生命咁，喺呢个墓场上边正喺度窥视住我哋。其实有呢个感觉嘅唔单止系我一个，其他嘅人亦都不由自主咁频频去睇呢啲咁嘅符文。为咗屠夫嘅安危，我都唔敢多耽搁时间，一阵间过后，喺墓道嘅尽头出现咗一个出入口，嗰度系一道石门。可惜石门已经炸裂咗一半，睇个样系应该被炸药炸开嘅。段飞讲：， 呢啲嘢肯定系嗰啲扶桑人做嘅啦，一啲保护文物意识都冇啊！ 我心谂，之前我哋用嘅炸药嘅份量比而家真系大得多啦。喺到呢个时候仲讲话咩文物保护咁嘅嘢咧，又真系有啲唔系好靠谱。我啊冇接阿段飞话。继续呢就追寻緊地面上边嘅血迹，一路向前走。然而喺呢个时候，地面上嘅血迹突然间就唔见咗。旁边嘅顾文文即刻咦咗一声，亦都好奇怪咁讲：嗯， 消失咗？唔通小豆爬到嚟呢度嘅时候突然间消失咗咩？ 我睇住地上边嘅血痕，脑里边推测住当时嘅情形。豆腐喺个地下度爬，经过嘅地方就留低血迹，嗰啲血迹大部分呢应该都系比苏嘅啫。不过随住地方越爬越走越多，咁样嗰啲血迹嘅印呢就应该会越嚟越浅嘅。或者会唔会系爬到嚟呢度嘅时候，豆腐血迹已经抹到干晒啊？不过都唔啱啊，亦唔可能话一啲痕迹都冇噶，佢应该慢慢淡慢慢淡咁嘅啫嘛。我不由得有另外一个推测喺度谂，唔通阿豆腐佢躝到嚟呢度嘅时候恢复翻神智，跟住重新企翻起身行，咁佢去咗边度呢？我嘅目光啊不由得向前边睇住嗰个炸开咗嘅石门，向身后几个人打咗个手势，示大家入去。一入到呢一间墓室，喺眼前嘅嘢将我哋吓咗一跳。喺手电筒昏黄嘅光线里面突出咗几具黑蒙蒙嘅嘢，四四方方好似半个人咁高，显然系几副棺材。呢啲系早期嘅棺材，同而家嘅棺材呢系唔一样嘅。佢个形状呢就上阔下窄，我哋一入墓室嘅时候啱啱就对正个棺材嘅头。睇到喺个头部嘅顶板上边，用血红色嘅颜料画咗一隻狰狞嘅恶兽。哇，佢嗰啲神情嘅狰狞，咿牙扮兽，栩栩如生，好似系要从个棺材板里边跳出嚟咁。我哋边个都冇估到，竟然咁早就会睇到棺材，而呢个棺材唔单止一副啊，喺我哋眼前正中间呢一副算起话。两边各有四副，咁加埋中间呢副一共系九具嘅黑棺，静静咁喺呢个墓室嗰度摆住。墓室嘅面积就唔系好大，手电筒打过去就能够睇到底㗎喇。而家大家都有经验嘅，一见到面前啲九副咁奇特嘅黑棺材，亦都不敢贸然咁前进啦。於是就停留晒喺个出入口度，用个手电筒睇下呢个墓室大致嘅环境先。就喺呢个时候，我手电筒嘅余光突然间一扫，喺个墓室嘅东北角嗰度发现咗企住一个人。嗰、那个人亦都唔知道隐藏喺呢个黑暗嗰度有几耐，一望落去即刻吓人一跳。我即刻叫呢、這个地方有人，大家小心啊！如果唔出意外嘅话，呢、这个八成八就系炸烂个门嘅嗰个扶桑人，我咁一叫， 机械人几个即刻攞住啲枪对准嗰个方位，与此同时几盏手电筒啊齐齐齐咁射过去，隐藏喺黑暗里面嘅人影即刻就暴露无遗啦。我哋仔细一睇，哦，原来系一个人俑。嗰一个人俑同埋秦兵马俑嘅人俑造型呢就好相似嘅，好似人咁身高，身材又魁梧，面容肃穆，手攞住长戟，显然系一个守卫俑。喺呢个地下边企咗两千几年，保护住墓室里面嘅九副棺材。我心里边一动，我将个手电筒向对应嘅角落射过去，果然嗰度亦都有一具嘅兵俑。啲下人四号依家讲，呢一个徐福野心唔细，将自己嘅陵墓设计成为好似秦始皇陵咁嘅缩小版，呢九具棺材应该就系陪葬棺。段飞听完之后，亦都好有感慨咁讲：一个方士死咗之后，竟然拥有咁大嘅墓葬规模，而且仲有九副棺材嚟陪葬，真系令人哋吃惊。九呢系单数之极啊，亦系数中最高贵嘅，所以帝王呢又有九五之尊嘅讲法啦。古代嘅时候有九鼎嘅典故，而传统意义上边嘅九官陪葬呢，就系指喺亲戚九族里边各挑选一个同辈嘅人嚟殉葬。呢一种咁嘅葬俗系先喺秦朝以前呢，如果你唔系问鼎天下嘅霸主，都系唔可以用嘅。就算到今日啦，考古学家亦都冇能够挖出过真正意义上嘅九官陪葬局。而呢一个咁嘅徐福墓葬地，居然就有咁样样嘅陪葬规格，实在啊真系骇人听闻。林教授喺呢近时候个神色啊显得好激动，佢讲：一切都可以表明，徐福登陆咗扶桑以后系清咗帝啊！这个意味住林教授之前的推断是完全成立，第一批登陆扶桑这片土地的是花国人。一时之间，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在这个九具的黑色大木棺材上面，他们的造型很石大，棺材盖冚到密密实实，完全都没有遭受过破坏。时间就好似喺呢九具棺材上边凝固咗一样，睇唔出任何嘅腐朽迹象。大家慢慢进入咗墓室，细细嘅墓室喺我哋嘅灯光下边表露无遗，里边冇其他嘅通道，唯一嘅通道就系喺我哋身后边炸开咗嘅石门。顾文敏亦都发觉有啲唔妥啦，佢讲墓道嘅尽头就系呢间墓室。亦都冇其他嘅路啦，咁小豆仲有之前嗰啲扶桑人，佢哋去咗边度呢？我啊拧咗拧头，心里边忽然间打咗个突，心谂呢度冇可能可以收埋人噶，唔通豆腐同埋嗰啲扶桑人？大家几乎就谂到咗同一点，目光不由自主咁就望到咗呢个石大嘅棺木上边。就喺呢个时候，我嘅眼尾突然间好似睇到企喺角落嘅嗰个人俑好似喐咗一下。我心谂：咦，点解个泥人会喐嘅？唔通眼花？我呢个人一向呢就好警觉嘅，虽然心存疑惑，不过我就提高咗警惕，掹出咗腰间嗰支枪，慢慢咁就向住嗰尊兵俑就行过去。喺行过去嘅同时，我眼都唔眨咁盯住佢，佢又回复咗正常咯。冇几耐，我走到咗同佢面对面嘅位置，一边啊暗暗戒备，一边呢就伸出戴住橡胶手套嘅手去摸下佢手下边嘅质感冰冷坚硬嘅硬泥，虽然系之前密封咗好好，但系呢个人俑嘅表面已经甩咗层皮啦，一摸之下。跌出咗好多嘅泥碎出嚟，沉默嘅兵俑，神情嘅肃穆，为呢一间阴森森嘅墓室平添咗一分嘅庄严感。我掘住呢个人俑嘅面，不由得谂： 唔通头先我真係睇错咗？就喺我諗緊呢个问题嘅时候，嗰、那个人俑嘅头向后一仰，突然间多咗一嚿嘢出嚟，嗰、那个嘢一下子夹出嚟，瞬间就出现咗喺我眼前，係一个人头。呢一个人俑后边仲匿咗一个人，我吓咗一大跳，然之后即刻后退咗一步，举起手枪。不过我即刻就发现匿喺呢个人俑后边嘅唔系第二个，系豆腐。我先系一惊，跟住接住就大松咗口气，即刻叫咗两声豆腐嘅名，佢又冇反应，好似晕咗过去。其他嘅人发现咗呢一个情况，亦都即刻就围拢咗过嚟。我唔理咁多，一路就嗌住豆腐嘅名，一路就向佢行过去，一直到我行近咗，先发现到佢唔知点解会匿咗喺呢个人俑嘅后边。由于呢个人俑系靠住个角落企嘅，所以就形成咗一个三角形嘅中空地带，豆腐就啱好卡咗喺入边，而且仲处于昏迷状态。头先我睇到人俑嘅时候，佢个头啊突然间一歪，从个人俑嘅头嘅旁边就捐咗出嚟，吓咗我一跳。我先系探一探阿豆腐佢个脉搏，确认到佢仍然有气息，我哋嗱嗱声将个人搬出嚟。我哋都会有一啲基本嘅急救常识嘅，不过如果话正骨诊物嘅话咧，咁就只有林教授识噶啦。佢即刻就同阿豆腐检查咗一次，冇乜嘢特别嘅大伤害，只系比较严重嘅咧就系只手。呢一只手咧原先系已经甩咗臼，不过喺动物化之后又用呢只手嚟爬咗好耐，所以个情况啊好唔好。林教授揾咗啲嘢，将阿豆腐只手啊固定咗起上嚟。前咗个纱布就挂喺条颈上边，顾文敏就同佢喂咗啲水，呢啲水嘅作用真係好大，豆腐咳咗两声之后呕出咗两口嘅血痰，慢慢佢就醒咗过嚟。佢嘅目光係咁转转咗好耐先有返招，佢盯住离佢最近嘅我，神色有啲紧张咁讲，老陈你个眼神吓点解好似想食咗我咁嘅。一听佢咁讲，我知道条僆仔真係清醒返过嚟啦。豆腐跟住又望一望四周围，神色显得更加惊奇。佢又讲，呢个系咩地方啊？嗰啲鼻须呢？大家对视一眼，明白豆腐动物化之后发生嘅事情，佢又毫无印象。我心諗，如果俾豆腐知道佢自己究竟咬死咗几多隻鼻须，佢嗰个呕心状态可能真係想连自己个胃都搲埋出嚟咁滞。於是我急急忙抢喺大家开口之前讲，你俾啲鼻须啊钉咬咗，所以就晕咗过去。我哋用炸药啊炸出咗一间地下密室，而家呢就已经离开咗之前嘅地方㗎啦。豆腐一听啊信到十足，佢又岌咗岌头，突然间啊摸一摸个肚皮，佢又讲，点解我好似觉得自己咁饱咁嘅，哇有一种胀到饱想呕咁嘅感觉。佢咁一讲话，我睇到啊段飞忍唔住行到一边啊系咁呕起上嚟，而我自己亦都觉得有啲想反胃，不过只能够握住豆腐讲，嘿，呢个系鼻须钉咗你之后嘅后遗症嚟嘅。后遗症？豆腐有啲疑惑喎。顾文敏见到咁即刻配合我，佢讲，哎呀，我啊俾佢钉咬咗之后啊亦都系有呢种感觉㗎。哎，冇事啦，应该好快嗰段时间就好㗎啦。我哋呢一位纯情小豆腐呢就真系比较容易俾人老点。咁佢听完之后岌咗下头，睇住一边一路喺度呕嘅段飞讲，咦，咁佢究竟做咩事啊？我讲，嘿，佢可能有咗，唉，你知啦，大肚嘅女人都好鍾意呕嘅。豆腐一听佢就讲，吓，咁快就有咗，边个㗎？老陈，你真係唔得啊，你咁样样顾大美女会好伤心㗎。唉，我真係跟唔上豆腐嘅思维，一时之间我个脑都有啲单机，心諗呢条僆仔真係唔能够太老保。於是我急急咁转移话题讲，喂，你醒嚟就好啦，我孭咗你一路差啲攰鬼死我。唉，冇乱咁噏嘢啦，做正经事啦。机械人同阿林教授几个亦都好配合，亦都冇督穿到。不过我忍唔住用隻眼撇一撇豆腐食到胀卜卜嘅肚，我嘅喉咙又不由得一阵咁发酸， 心谂呢件事真系千祈唔能够俾佢本人知道啊！如果真系万一俾佢知道咗嘅话，我谂佢连自杀嘅心都会有啊！